国务卿布林肯访欧期间的言论时强调，中国一直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批评美国是最大的国际秩序破坏者。汪文斌说，美国肆意毁约退群，动辄对他国实施非法单边制裁和军事胁迫，对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危害，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美國聲稱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實質是讓美國主宰世界的霸權秩序。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友在內並不認同，真正回應和追隨的只是極少數國家。汪文斌重申，世界上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天氣方面，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屯門、元朗和大埔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日間酷熱。依家氣溫30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94点，跌274点，总成交金额146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3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9点，跌15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0.5跌5元，阿里巴巴219.4跌2.6，美团323.8跌4.8，中国平安76.6跌1.25，盈富基金29.42跌2.2，小米集团27.45跌2.5，比亚迪股份236.6升1.8，吉利汽车25.3跌2毫，李宁95.2升1.35。京东集团302元升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3，英镑10.747，瑞士法郎8.431，澳元5.844，加元6.272，新西兰元5.434，欧元9.241。每百日元对港元7.0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0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2点，跌235点。港金现价报16,36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3美元，卖出1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同你讲封路。香港大球场今日有足球比赛，部分的加路连山道、希慎道和利源山道是会封闭的，一带都会有交通改道安排，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观塘的丽业街有路陷，现在丽业街支路左转去观塘道的慢线需要封闭的，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要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一段是车多，龙尾在交易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维园道落桥位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在海丰园。在九龙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车多繁忙的。而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是挤塞，车龙一直排到去九龙城汇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 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最后揸车朋友要留意，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1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5: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阵时做错一个决定，就足以摧毁整个工程项目。例如在法国，简单转个地窿就搞到整个小镇都出晒事。 是啊，搞到新的建筑物倾侧晒，啲旧楼仲出现裂缝添。 如果飞到上外太空出现爆炸性事故，就更加得人惊添。 讲紧嘅系阿波罗13号啊！ 点解呢啲工程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23时知》，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我谂香港好多朋友都喜欢足球咧，而家就系睇紧呢一个夜晚啊欧洲国家杯，里面嘅主题作品呢个礼拜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八位 ，Martin Garrix with Bono and the Edge。We are the people we've been waiting for.呢一首歌咧就系 Number One DJ Martin Garrix 啊，但系感觉都几 YouTube 啊，新入榜占第八位。We are the peopl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6月29号，骚动音乐。 Sorry， 多插咗嘴。星期几啊？又系考考小波。 星期二 系、哎、 星期二， 今日有访问波啊嘛。 有张美仪啊， yeah. 一六至七就会听到啦。 开始怀疑你去咗边一个时空。最近咧，我睇嗰、那个美剧咧，即系上网睇嗰啲 Loki 咧，就 系 讲嗰个 time travel 我就怀疑你去咗边个时空咧，成日都搞唔清楚。 我自己都唔知道，我自己都唔知道。 啊，真系啊，咁啊，但系即系除咗呢排都 keep 住睇好多嘢，除咗睇啲剧集之外咧，即系最近都有即系抽翻少少时间喺 weekend 嘅时候入戏院睇下戏，因为、即系始终戏院开翻之后，其实间唔中都会。即太耐冇感受入戏院嘅感觉啊！ 系啊，咁年几两年几啦，应该、年几冇入去，开翻我都未有入去睇 啊！系啊，所以就算冇乜话所谓叫做好大片都好啦，咁样其实都想抽啲时间去睇下电影咁样。咁、最近睇一套。其實幾 heavy 嘅，即係嗰種 heavy 係又同平時睇美劇嗰啲唔同，就嗰套係一套真人真事嘅電影嚟嘅，因為係一個戰爭片嚟嘅，但係唔係嗰啲咧，唔係你想象中嗰啲 bang bang 嗰啲咧，即係 黑鷹十六小時 係、啦，唔 係 呢一種嚟嘅，佢一個嗰、那個試點係發生喺一扎難民身上嘅。 Okay. 即叫做特襲安全區啦，咁樣咁呢一個真人真事係發生喺因為九十年代嘅事，就係呢個波斯尼亞人同埋呢個塞爾維亞人之間嘅戰爭。咁嗰個內容係點樣話？嗰、那個古仔嘅情節我就唔劇透啦。其實大家可以自己上網做少少 research， 有興趣可以睇下嗰段歷史咁樣啦。咁但係因為佢呢、這個古仔係個視覺，由於係發生喺嗰扎難民入邊嘅一個翻譯員嗰度，咁所以咧比我想象中嗰個沉重就係、你係用一個好平民嘅視覺去出發，話俾你聽戰爭入邊一啲平民佢哋處於一個點樣嘅境況。咁其中有一個令我係比較衝擊嘅畫面就係咧，嗱，當喺一個戰爭時期啦、其實你會覺得有一樣嘢好離地，就係戰爭時期應該唔會生小朋友噶嘛。即係 應該冇閒情日子 啦，冇呢個閒情日子，亦都係覺得會會可能話，都咁嘅環境，我仲生個小朋友，即係第一衰啲就叫做多個婦女啦。如果樂觀啲睇就係、咁，我無謂害咗個小朋友啦咁。咁但係嗰個電影入邊，你會發現有好多小朋友不停咁樣出世嘅，咁你就會覺得好奇怪啊，點解？明明都咁嘅環境啦，你都仲會有咁多小朋友出世嘅咧，咁樣。咁原來後屘我再即係事後去揾翻一啲，因為真人真事嚟嘅，嗰啲演員都係塞爾維亞人嚟嘅，咁亦都有啲係波斯尼亞人嘅幸存者嚟嘅。咁佢哋自己講翻就係、其實喺呢個戰爭嘅階段當中咧，因為嗰個戰爭維持咗3年半，其實佢哋都唔知道。今日唔知道聽日事，佢都唔知道可以點樣去部署以後嘅日子係點過。 即係人生個 plan 根本係冇得 plan。 係啦，我哋就話 plan， 喂好啦，波成，我哋3年後就做啲乜嘢啦？4年後我哋讀個學位，然後就開始搞啲生意啦，咁樣我哋可以有咁樣嘅人生規劃。但係對佢哋嚟講係冇嘅喎。咁然後所以只能夠就係佢哋遇到啲咩事情隨遇而安啦。即係例如我遇到一個。啱嘅伴侣，我就结婚，结咗婚打紧仗噶，但系结咗婚咁啊生小朋友，组织一个家庭咯。 哦， 佢哋嗰个谂法就系咁样嘅，咁所以咧对我嚟讲好冲击嘅就是，哦原来系咁样嘅，咁呢个就系、即系我哋身处一个叫做好幸福嘅环境啦。咁所以呢套戏heavy 当中都俾一个好大嘅冲击我咯。 同埋係咪因為佢裏面即係啱啱你咁講係即係有一個歷史真係存在住，即係可能國家與國家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 係 嗰種。佢個時空有冇話大概係即係咩時期啊？ 90年代，95年啊，嗰個 setting 就係啱啱好係95年嘅時候，係啦。咁就所以你見到入面嘅。一啲發生嘅事情啊，或者可能嗰個時代係少少都唔陌生嘅，因為95年講真，我同你都出咗世啦，係咪先？咁、但係原來喺遙遠嘅呢個世界嘅另一個角落頭係發生緊好多唔同嘅事情咁樣咯。 係，都係一個，因為之前都有同啲朋友即係講開傾開偈啊，咁、都會講，譬如你翻嚟香港呢個環境嘅時候，即係呢一段時呢兩年啦，譬如你有疫症啊，其他事情嘅話，即係香港發生咗好多嘅嘢啦。咁佢嗰時候好記得㗎，佢講過就係佢自己個人認為啦，即係 当可能疫症叫做缓和咗，或者佢已经可以即系已经完全冇事啦，即系所谓翻翻正常啦，大家唔再需要口罩啊等等嘅时候，各个行业慢慢回复翻即系以往嘅状态咧。 系， 咁咧佢话就会佢佛师啊，佢自己个人觉得咧就系话会出现一个享乐主义。 享乐哦， 系啦。 咁、okay, 跟住嗰阵时我都以前有听过呢个 term 嘅，但系都冇乜深究，咁亦都有問多少個。哦，其實係噶，有陣時以前打仗嗰啲咪係咯，當戰爭完結之後，一個地方大家經歷過最慘嘅狀態嘅時候，當嗰啲嘢 settle 咗啦，咁大家諗嘅嘢就會唔同，就會就係啱啱講嘅享樂主義。 係，我諗享樂主義呢一個係叫做我哋叫做有文化少少嘅講法啦。如果我哋近年套用翻咧比較市井啲嘅講法咧，就叫做報復式嘅消費，同報復式咁去玩，同埋報復式咁去食啦。因為真係好耐都冇呢個狀態咯，好耐冇即係等於我啫嘛，好耐冇去戲院睇戲，咪猛咁搏命去戲院睇揾戲嚟睇咁樣嘅意思咯。 係，即係你受過個苦嘅長度或者個程度，咁你一反彈翻上嚟嘅時候。就哦，唔理咁多啦。咁其實冇話要去到啲嘢過曬啦嘅，因為你會有疲勞噶嘛。 係啊， 精神上嘅疲勞啊。睇新聞 ，keep 住睇咁多嘢發生。 係 跟住你生活當中咁多限制。 嗯、 我食嘢又要睇住時間啦。約人又要人數又要限制、 啊、四個人啊咁樣。 係啦、 啊， 咁跟住又冇得去旅行啦咁、樣。咁大家就會尋求一個方法去做一個好似 alternative。 嗯。你自己舒服啲，開心啲。 station 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啦。 係啊係啊係啊， 冇得去旅行，我點樣尋求翻種狀態？初期就覺得我等一下先咯，忍一下先啦，開翻關。 等到嘅， 係啦，疫症過咗咪可以去啦。但係而家你會知道，根本佢又唔知第幾波啦，有啲變種啦。 開始等下兩年，跟住然後就啊，好想去旅行啊咁樣。 係啦，跟住又冇方法咯，咁點咧？咪大家尋求咯。咁唔係淨係消費群嘅角度嘅喎。你見到咁多酒店佢供應一啲優惠啊 package 啊，係啦，大家都話哇呢、這個價錢真係以往冇可能出現嘅。 係㗎， 咁多嘅優惠 package， 有啲鋪飛哇減得幾犀利啊！ 係啦，即係可能你平時住一晚當你千幾蚊啦，然後佢可能同時咧會送一張千幾蚊嘅消費券。 係， 咁你攞嚟買嘢食 嘢。 即係等於間房好似差唔多唔使錢咁， 係冇錯冇錯。 即係連提供呢啲服務嘅嗰一個 side， 佢哋都 餓咗好耐， 亦都係啦，即係轉型緊，大家去適應緊呢一個狀態。咁所以頭先我話即係所謂回復正常，我都覺得咩叫正常，其實你而家已經唔知道啦。 係， 即係你都可以話其實而家當疫症一段時間之後，嗰個成個社會大家個 practice 已經係咁嘅時候，呢、這個可能就係所謂嘅疫症下的正常。 嗯， 即係個正常係就好呢、這個 term 我 係因應唔同嘅環境底下會嗰、那個會有少少變化嘅。係 什麼叫正 常嘅日子？ 係你有 constraints 同埋有 condition 之下， 係 你先可以定義到嗰個叫咩叫正常。 冇錯冇錯， 就算你翻去。成日讲话翻去以前都好啦，回复翻以前嘅光景啊，点样？咁究竟 以前系点嘅咧？ 你讲边个时期嘅以前？ 系啦，系啦，系啦， 疫症前嘅以前，定系再早啲，定系点样咧？ 同埋，就算可能有时话啊，翻去疫症嘅以前，但系可能我哋好中意食嗰间边炉咁样，可能佢执咗粒噶啦，翻唔到去噶啦，好惨啊！谂起都，所以咧，我而家咧已经储定价噶啦，同你讲，你小心啲啊！ 你想点啊？ 如果咧，即系假设啊，即系如果之后可以去得翻旅行，我应该连续一个月你唔会见到我啊！你自己諗定啦，你嚇，冇擔心啊， 好擔心啊！ 有得去旅行，梗係好去啦，係咪先？ 係啊，我孤獨教會冇得你喺度，所以好似你啱啱所講，即係喺電影又好，現實世界都，你身處嗰個環境，總會有一啲嘅限制，你個人同人分隔啊，係啦。咁但係究竟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环境之下你如何适应、作出什么选择呢这个就好看你自己怎样去揀。 出发自内心的历险途上仍已缺走一片一个孤身多么冒险然而仍为你去挑战荒野之间终于遇险其形怪上要摸盖过目前。就快粉碎你与我 方，如何承受这种苦况？想去靠你，偏偏落荒，如何能为你再抵抗？分隔两处，无从探看，遥遥百里，猜不到你状况，只怕受挫意。 听我有 per se 的 partner 做名叫孤独之塔。你讲起你啱啱个即系嗰套电影好 heavy， 我最近咧都系有，我都系睇动漫啦，都系 heavy 动漫嚟。本身咧我就翻睇紧一套咧叫做爆漫嘅作品啦， 吓唔 heavy 啊？ 呢套唔 heavy 嘅，咁但系因为后屘我先至知道原来爆漫里边 作者。 佢其實簡單講就係即係兩個僆仔，咁然後佢哋就希望讀中學嘅時候可以出到漫畫啦。咁、 啊、 一個就係寫古仔嘅原作者，一個就係畫師咁啦。咁、 啊、 其實佢兩個參照嘅對象咧就係、是《死亡筆記》嘅作者同埋畫師。 你知唔知道其實爆漫嗰個作者都係《死亡筆記》 嘅、啊啊？其實根本就係、 是啊啊、就佢哋兩個， 即 係 好似一個自傳咁樣去講啦。咁、啊、所以就我未睇完爆漫咧，就走咗翻去睇《死亡筆記》嘅動畫 的。啊，你冇睇過？ 動畫我冇睇過。電影真人版咧，中學嘅時候已經有睇過，呢、這個係可能係同個同一脫型嘅童年回憶啦。當年電影都 wow 噶嘛， 係 wow 噶。 我最記得咧，其實 靚仔 呢套動畫我應該遲咗十幾年睇，原因係當年出咗真人版之後，啲同學就即刻推介話：喂，你要睇 睇、啊、 動畫啦，或者你唔睇漫畫都你睇動畫啦咁、樣。咁唔知道送咗套碟俾我添㗎，我同學 咁好嘅呢同學， 即係佢睇完啊嘛，攞翻去睇啦。咁一路仲 keep 咗我屋企，唔知攝咗去邊。 Okay. 但我咁多年都冇睇過、 嗯， 我到今時今日2021年先睇翻轉頭啦。咁然後嗰個 heavy 位就係頭幾集我已經哇細個睇咧。都未明白，細個睇你就覺得 好刺激咯，好緊張，好型咯。 係啦，大個睇你就知道佢係一個冇一定答案嘅一啲作品。 何謂正義咯？我諗係探討緊何謂正義 啦。 係啦， 係啦，即係佢就將呢一樣嘢放喺作品裏面。有唔同嘅影視作品都會講噶，就係話有陣時即係法律不能夠去解決或者審判曬所有人嘅罪恶咁样，咁所以有一啲人喺啲影视作品里面就会用自己嘅方法去肃清呢个世界， 就可以死亡笔记就有呢个奇拿啦， 就拿住嗰本嘢就话法律制裁唔到嘅人就我嚟啦咁样，咁所以嗰个位得意就 系、 是。 佢有佢自己嘅正义，佢自己眼中觉得我做嘅嘢系啱，因为我系制裁紧一啲法律制裁唔到嘅杀人犯啦、罪犯啦咁。咁但系喺一个我哋传统嘅社会， 法律视角 就觉得你呢啲叫即 私刑咯， 系啦，所以你要按本子办事。如果唔系，其实你都一个杀人犯啦咁。咁其实嗰一样嘢咁样称你就。啊，两个都有佢嘅道理喎、 啊。系啊，同埋好有趣嘅地方就系原本咧，即系以我哋嘅认知当中，你会觉得奇拿呢个睇法系完全系我哋好难接受噶嘛。但系由于佢系漫画嘅主角啊，漫画嘅主角，我哋由佢嗰个视点去出发，佢经历过嘅事情，你就会突然有一个代入感或者同情感，觉得啊，其实奇拿佢咁样做系有原因嘅咁样。咁、 啊、 所以你就会引发咗好多唔同嘅，即系自己后续嘅一啲思考咯。 所以我觉得即系佢唔系卡通片嚟，我成日都要重新。 梗唔系卡通片啦，你点会俾小朋友睇啊？呢套 系啊，呢套真系唔系啊，即系谂嘅嘢好深奥。 青少年以上噶啦，已经系， 因为每人眼中都有自己嘅正义咯。 你睇埋剧集版啦，日本有出剧集版嘅， 系、 哦、啊，你得闲可以睇。 唔好咁啦，咁我请假睇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季卖地计划，政府将会以招标形式推售两幅分别位于九龙塘和元朗的土地，预计合共可供应200伙单位，连同港铁在东涌配电站以及市建局在土瓜湾、地利街、荣光街项目，分别供应大约1600个和1150个单位，以及预计在今个季度完成的四个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新一季度合共有大约5400个单位供应。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话，连同第一季的私人住宅供应量，本年度头两季来自不同来源的单位供应量将会有7050个单位，占全年供应目标12900个单位超过一半。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患者是由英国抵港的43岁男子。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将早前列为本地源头不明带 Delta 变种病毒的27岁机场男地勤修正为与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而与男地勤相关同于大埔新达广场任职客户服务的24岁女子亦都修正为与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进行基因排序分析，结果显示27岁男子与早前三宗输入个案基因组吻合，反映四宗个案可能有流行病学关联。中心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这名27岁男子曾经在今个月11号在机场的卫生署临时样本采集中心与该三宗输入个案患者有短暂相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反驳《纽约时报》近日提到中国向智利提供的新冠疫苗效力不足的说法纯属歪曲炒作。汪文斌引述智利卫生部门负责人日前表示，宣传智利疫苗接种遇到问题的言论不符事实，令人遗憾。外界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之下就宣传科兴疫苗无效，对此感到不满，要求有关国家立即更正。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次会议上，中韩两国代表驳斥日本代表关于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说法是编造故事的说法。中方代表指出，日本军队采用强制、诱骗等的手段强征慰安妇，人数多达70多万，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任何否认和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淡化和逃避历史罪责的行为都会受到正义和良知的谴责， 再次敦促日方誠實正視同反省侵略歷史，以誠實同負責任態度解決強徵慰安婦等歷史遺留問題，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同國際社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呢条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丽业街嘅路陷已经处理好啦，而家丽业街支路左转观塘道嘅慢线已经解封。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接近新楼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基堤道车多的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加士居道天桥去洪水方向龙尾排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和东涌宇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可唔可以应承我一样嘢啊？ 斌臣，闸住先，我唔敢随便应承你任何嘢。 曾约定，那天与彼此分离中。你穿西装献奏，我穿婚纱献唱，谁不知那一起抱舍的爱过，现今怎只有我夜半在黑暗里独奏，是我不懂爱让你感到没自由，宁愿放手太多的争拗，让爱逼进绝路怎向前走，幻想好好的跟你抱拥，谁知竟亲手将爱告终，曾说过要合力对抗疾病跟苦痛，何不好好的相信对方，何以要推 测最坏结果，引力法则已生效，将你跟我吸进漩涡。再也退不回当初， 随便做应承做约定，是因为万一失约的话，那个反面那个痛是会来得更加之严重。听到陈雷新的派来作品叫《我想和你好好的》，讲的就是一种这样的感觉。望返转头，当中自己可能做过一些错的决定，最终就只有这个的下场。可能在过程当中呢发现到很多秘密的，但是你可能已经知道这些秘密背后的真相有多恐怖，但是好奇心驱使之下又令你真的找出所有的真相，知道之后呢你要自己承担的结果了。 纷扰的呼吸声开始催促寂寞下跪，痛心小的指针都掀起空虚，热烈地作弄，也为手已舍不得一位的不假，新一篇思想即将展开，不必等得拖拖拉拉。不管声音多重影，不需忍心思藏情，多么费力只想要分手彼此当天情景，不得不即使失败，不得再面目失态，想用力他更大都不敢用尽力的依赖，一生的天真浪费掉，像决意熟悉你起身后悔后开始争议，将心理交换快感，这不有所思，伤口都不允许忧郁到他不知。 太自私，不如一晚过后互不拖欠，毫无意义。 你心事，口红染上白衬衣，继续喺耳边听你叫不属于我嘅名字。故事未开始，依然发无情绪无意，有种满足可以知清收到爱言无语。 我做飞鸟，你做火，偷食欲望的感觉，只系 play a little game。别问是非 ，You can judge me like 堕落自怨自弃。So we do or die tonight， 最新甘愿无死。 噩梦扭单嚟到第二首派台作品，叫做《秘密有害》，Do you know？ 系啊，明知道秘密有害，但系你嘅欲望咧，可能驱使你去揭开所有嘢。 乌黑赤膊，环流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 首讲关于人内心欲望嘅作品，嚟自叶巧林嘅派台作品叫《怪物括弧深受 version》。有时就系呢啲嘅占有欲，令到你做咗一啲决定，系影响人嘅一生。 一起上出走这地往哪里好，书中说到肯定破浪试试也好，要爱爱宜兰食雪糕，要爱爱是林黑地道， Let's go 双腿只跳上舞， 知道呢首歌背后想表达嘅个故事嘅时候，会令你更加之心寒。由 ROOT 呢首作品叫《宜兰食雪糕》。就因为占有欲，当事人心中嘅怪兽就会出嚟，然后做咗一个当你清醒之后好后悔嘅决定，最终令到人分隔两个世界，原来的凶手就是你自己。 而我害怕若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毒，为何只挖这峡谷，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 写出受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谦嘅 partner 作品《思念即地狱》，人就走咗啦，仲要自己一手造成嘅添，咁可以点算呢？冇噶，唯有回味一下啦，回味翻当初同佢一齐嘅日子，唯有相信呢啲嘢都系整定的。 last day 再回头，仍够细微，明日也许都需费。 这一首来自 Eagle 陈天豪的第二首派台作品，继续用他擅长的 EDM 风格令到这个故事来有第二章，讲前世今生来到这个故事。歌曲名称叫做 Our Last Day， 主唱的有他的 Eagle 陈天豪。 可向政府受回债券，攞翻本金同利息。银债认购期由下个月20号至30号下昼2点，8月10号发行。申请人可以在20间配售银行同24间指定证券经纪认购。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下昼屯门、元朗和大埔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日間酷熱。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34线去北角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队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是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交匯處是有壞車，而家慢線受阻隔，龍尾排到去丁九。就是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段慢線有壞車阻路，車龍排到去丁九。其他的路面情況是新界區大埔公路去粉嶺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是擠塞，車龍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在九龍區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是车多繁忙，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的时候，已经天光了。乌龟妈妈对他说：小乌龟，天光了，你翻学啦。 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10点的风 show 快活人呢。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CIBS 老想跟你说科技，科技帮紧你，帮紧你。 防湿禁装置，佢就话俾你听几时要去厕所，等你了解自己膀胱几时装满，减少呢个湿禁嘅次数。 跑步者联盟教练篇，教练之路是这样跑成的。 我哋运动心理教练角度嚟讲咧，你发觉如果一个成日谂受伤嘅人，经常都系受伤画面。但系如果佢将健康摆喺脑袋，将安全成为咗佢主题，咁呢个运动员咧就可以继续行去精英运动员嘅路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做只出威的马仔， 有一个朋友嘅婚宴啦，咁咧我就去唔到，我就当时咧就托我某身边嘅某一位朋友就，哦喂，唔好意思啊，你帮我做个花牌啊，内容写咩？系廿五，咁都系嗰啲嘢啦。 嗯， 喂，佢真系够胆死啊！同我做咗个西式嘅即系主位，你明我啊？ 明明。 当 common sense 不再 common 系真噶。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崔杰彤， 你认错人啦！我系 Sailor Moon。 吓、啊！ 我系女王。 我系细佬。 我系细路。你哋搞乜啊？ 动漫天空小说，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有阵时做错一个决定就足以摧毁整个工程项目。例如在法国简单转个地窿就搞到整个小镇都出晒事。 是啊，搞到新的建筑物倾侧晒，啲旧楼仲出现裂缝添。 如果飞到上外太空出现爆炸性事故就更加得人惊添。 讲紧嘅是阿波罗13号啊。 点解呢啲工程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23时知》，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等到9:08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My Baby，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象。 今日呢位嘉宾，我哋上次送俾佢个卷轴咧，听讲挂咗喺个 studio 嘅门口嗰度。今次呢一卷，唔知佢会唔会换咗佢咧？ 我觉得啊，不如就两幅一齐挂出嚟，咁就 相得益彰美矣。 不过见个门口好似冇乜位。 欢迎我哋今日苏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张美仪嘅。咁啊，现场咧，张美仪嘅同事已经笑紧，因为佢应该 get 到啦。张美仪个样咧，仲有少少啊，系咩咧？你 get 唔 get 到呢句系咩？ 我未 get 到啊，仲 有冇听过？ 可能要睇个字。 哦，系 啊，咁啊， 佢已经知道我哋有呢一个礼物， 颁发呢个卷轴俾阿张美仪啦。 系啊，有一卷新嘅送俾你啦。 哎呀，我列打得太实添，咁个星期。 上次是張美儀同不宜嘛、哎、 好 哦是啊是啊，相得益彰 相得益彰啊，這個成語啊，有沒有聽過、啊、 彰就用了 你的姓的章的本身就不是这个章的， 本身的章是还有三撇的， 是啦， 是相相得益章的意思，其实就是当可能你在做事方面或者怎样都好，你加上另一个人加在一起，那个威力就会倍大了， 一加一是大过二的， 是啦，是一个很正面的，是啦，所以就 头先个样子有点担心，是不是不好的嘢嚟嘅咧？ 好嘅，开始。 咁但系即系喺呢一个音乐嘅圈子入边咧，其实好多时候音乐人之间咧都会有啲化学作用噶嘛，即系好多时候两个人加埋一齐嗰份力量系好大嘅， 就 系 相得益彰啦。 好巧巧啊！呢个 对 Jamie 嚟讲，有冇喺音乐上面合作嘅一啲人系有呢种相得益彰嘅感觉？ 有啊，其实入咗行都差唔多五年左右啦，咁一直都遇到好多伯乐嘅，咁就而家啦就 keep 住系有我嘅监制许创基啦，咁就去监住我嘅音乐嘅，咁基本上我所有嘅创作咧，我都会 send 俾佢听嘅，无论系几 rough 嘅 demo 都好啦，即系可能系真系 rough 到清唱，我都照 send 俾佢，佢又 OK 喎，咁有时候可能我清唱，跟住佢就会帮我弹琴咁样，搵翻个 beat。或者找回一個啱的旋律去伴奏翻首歌咁樣，咁呢個時候我就會覺得係需要一個同行嘅人去幫我做音樂咯，即係創作係需要互相去俾大家，即係創作一定係從創作出嚟嘅咯。 哦， 即可以唔系，系唔可以停嘅呢样嘢。而我觉得即系入咗行咁耐，即系当然啦。我觉得譬如我合作过咁多人啦，即系可能有接触过唔同嘅乐手，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刺激俾到我，而带到一啲新嘅创作灵感俾我嘅。 头先你讲有一啲嘢系你作咗 demo， 哪怕系即系纯粹哼出嚟或者唱出嚟都咁啊，佢唱机就会帮你再即系再继续延伸个创作啦。有冇一啲嘅作品可能？甚至乎即系推出咗嘅，嗰阵时就系类似一个咁样样嘅状态，啊对住个电话哼几句先，跟住之后又 send 俾佢听下，然后佢又再俾啲意见，来来回回咁样再变成一首歌 嘅。有嘅，其实我好多时候都会处于一个咁嘅状态嘅，因为我自己咧。之前就會好慣於會用吉他去寫歌，咁、但係而家咧就驚自己會框死咗自己，即係譬如我自己好熟悉嘅一啲 chord 啦，咁我就唔想話啊，我淨係彈嗰啲 chord， 咁我就會寫啲嘢好相似啊，咁所以我就搣甩咗我支吉他，咁所以我最近咧就可能係開一個拍子，又或者係清唱，咁我就 send 個voice message 就唱俾阿 Jeffrey 聽咁樣咧，我就話好唔好聽啊，咁佢 OK 啊。跟住可能系真系得个 chorus 或者得个 first， 跟住我就会问佢可唔可以再写落去啊？咁佢如果佢觉得好听，佢就话可以试去试埋佢，写埋佢，咁我咪继续写埋佢咯，咁样咯。 哦，咁佢通常佢嘅反应系，如果以百分比嚟计，多数佢都会OK 啊，试下啊，定系佢如果觉得仲差啲或者咩，话呢个未得住，佢会唔会有咁直接咁样 ban 直接 ban 你啊？ 佢都好 take care 好嘅，我知道。咁但系佢多数都会叫我写咗佢先嘅，因为我觉得应该可能都系一个练习啦，写歌嚟讲对我，同埋佢会叫我多啲去写广东词呢样嘢系真嘅。因为佢就话啊，无论写 demo 又好，点样都好，即系可能平时都尽量去自己尝试写多啲广东词啊，咁你。遲啲真係再真係想自己再去填詞嘅時候，就會方便或者快好多咯。呢件事係啊。 咁填廣東詞有冇覺得係難度高？因為我有時我就訪問好多啲唱作人都會講，我 demo 嘅時候可能英文或者國語多，因為嗰個聲調冇廣東話九聲咁多。 是啊，我自己本身我们都没有错，都是普通话词先的。咁后尾阿 Jeffrey 都会话，咁你之后可能写 demo 啊，你都尽量用广东词咁样啦，咁样就可能练下咁样咯。 咁头先讲咧，许创基喺呢个作曲嘅过程帮咗你好多啦。但系你觉得同佢合作咁多首歌以嚟咧，佢会喺边一部分帮助得你最多咧？ 我觉得系一个。经验咯，我觉得佢、即系可能佢动咗个人喺度，我已经觉得哦，信晒佢啦，已经。即系我谂 想即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因为相信他而有了一开始的合作关系咯。咁所以他就冻咗喺度，我已经觉得好安心了啦。即是就俾晒他做啦，咁样咯，系啊。 有一个摆咗个观音喺度， 系啊系啊，有个关公咁样见到他就OK 啦，哥系咪？ 但系翻翻去最初嗰阵时同许丧机嘅缘分系，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系点样开始？ 记得啊，因为嗰时我仲读紧书嘅，我去出去 busking， 系 咁嗰时有啲人拍片放咗上网，咁我唱方浩文《Won't You Stand》，咁佢就睇到我唱方浩文首歌，咁佢就揾咗我去问我就信息我，佢就话可唔可以有冇兴趣做小明嘅演唱会 opening？ 咁我心谂吓， 一嚟系咪真噶？系嘅， 系咪真噶？ 以为诈骗， 即系好似有冇咁容易啊？定系呃人噶咁样？咁我都呆咗嘅，咁就系因为咁样就识咗许创基呢个人，咁佢就真係帶咗我去睇小明嘅rehearsal 先嘅，咁我就哦真嘅，原來係真嘅咁樣，唔係呃我嘅，咁我就真係信啦。咁我哦點解咁放心俾我一個小妹妹去唱 opening 嘅？咁跟住佢話其實我嗰時完全都唔知你唱緊啲咩㗎，但係你唱到個 mood 出嚟咯，佢係咁 都幾難解釋㗎喎，即係嗰個係一個感覺嚟㗎喎， 同埋呢個好大嘅讚賞嚟嘅，即係你一個歌手最先決條件就係俾唔俾到適當嘅氛圍人哋啊嘛，咁你嗰陣時聽到佢咁大嘅 compliment， 有冇受寵若驚啊？ 佢俾咗好大嘅信心我咯，即係俾咗一個好大嘅肯定我去做呢行啊！因為嗰時我真係仲讀緊書，而係半隻腳踏入呢行啦，算係，而唔係全職去做呢行，所以我覺得佢嗰時嘅呢番説話或者俾一個咁嘅機會，我係好大嘅支持咯，係啊。 哦，咁嗰次唱完即係嗰個演唱會 opening 之後，咁跟住隔咗幾耐就真係。再加入去公司咁樣， 就去到真係同上一個公司完咗約之後嘅一段時間，我本身諗住去讀書㗎啦，咁之後佢就好有誠意咁樣挽留我啦， 唔好走啦！但你本身係離開香港添啊，讀書定 係？係啊，我本身諗住去讀時裝設計成嗰啲嘢嘅，咁、但係後屘本身係真係諗住時裝設計啊，定係繼續讀音樂進修啊咁，但係後屘我都係覺得其實創作呢啲嘢係互相關聯嘅，冇乜所謂，咁我就諗住去讀書，讀書都好好。但是Jeffrey 就话可以边做边学，即系可以入去公司，佢就可以边做音乐，佢亦都可以边教我做音乐咁样咯。 哦，咁所以嗰阵时就算啦，书几时都读到啦，咁样系咪有啲咁嘅感觉咧？ 系啊，所以就好吸引嘅 deal。 入到去之后，真系成为咗公司其中一位成员之后，咁佢话即系会教你音乐啊嗰啲咁。咁嗰阵时系咪真系入到好快就发哇？原来音乐嘅世界系咁样，即系一个资深嘅监制啊，然后做歌过程啊，录音好多嘢，应该系好好玩嘅咯。嗰阵时， 其实冇我想象中咁。好玩啊！其實係悶嘅，原來係個過程， 係、 即係嗰種悶咧。唔係話我好難形容，就係因為原來做一個監製，譬如 Jeffrey 啦，佢要聽一首歌千幾次先，即係可能你哋出咗街咁一首歌兩分幾鐘，但係佢喺背後要聽成兩千幾、三千幾次，就係執一首歌。即可能不斷地用個耳仔聽，咁我有時都會覺得哇，好辛苦啊！呢個工作，即係用個耳仔去做嘅工作，即係有時候我都會見到 Jeffrey， 哇，佢可能由夜晚做通宵咁樣， 見佢成日凌晨先走咁樣， 跟住我都會覺得哇，原來呢一行係咁樣嘅呢個崗位咁樣，咁。以前可能真係上一間公司嘅時候呢，就係、已經有人安排晒所有嘢俾你，即可能錄完歌咁你就等收歌就 OK 㗎啦嘛，就出㗎啦。咁但係可能呢間公司就可能所有流程我都會行晒佢囉，咁就可能聽 mixing 啊，無論係拉嘢啊，可能係錄樂器啊 ,Jeffrey 都會問我去唔去啊咁樣，即係我嘅自主權係比較高咁樣囉，我參與度都比較高，而編曲上佢都會問我中唔中意啊，同埋會唔會有啲咩意見咁樣咯？ 有冇經歷過一個時間係佢問你有咩意見嘅時候啊？死啦！我應該點樣答咧？即係有冇出現過呢個狀況？可能特別早期嘅時候未必識得表達噶嘛。 暫時都未有呢個狀況喎，因為其實可能自己大家一開始揀嘅歌同埋嗰個共識都已經好一致啦。 係 啊， 嗯。咁我發現而家自己個耳仔靈咗，即係因為跟住佢可能去學。去聽咁樣，由特別早期嘅時候， 會發現自己越嚟越有主見咯，個人 係 啊，以前可能就真係唔係好敢講嘢，或者唔係好敢有自己嘅意見太多，咁而家就已經係太多意見喺佢面前， 嗰種太多意見係會同佢有唱反調嘅情況嘅， 唔係即係可能會好多嘢想做，咁、 嗯、 即係譬如嚟緊就有啲 project 就自己做啊，就係咯，就咁樣同佢傾咁樣咯。 嗯，你会点样形容呢、這、一个即系合作咗都几年时间呢一个当日喺 busking 嘅时候遇到去选择到你嘅许创机咧？ 嗯， 哪怕系音乐做嘢嘅时候，或者其实私底下嘅佢都好啦。 嗯，唔同自己公司 artist 影相， 同埋净系俾白饭你食咯，我见到。 同埋净系俾白饭我食咯，系 啊。 点解好惨咁样？ 系咯，见到佢 IG 同你食同小明食系唔同你送嚟噶嘛？ 净系同其他 artist 影相嘅咋？ 点解有呢个差别待遇嘅咁样？ 唔知啊， 个人系咁样。 O K， 其实就平时同佢倾偈，好好倾嘅，佢份人好随和嘅。咁好 friendly 嘅，好 friendly 嘅。其实佢就好似我一个朋友咁样，有啲咩其实有咩唔开心啊？佢都唔单止系我一个监制或者音乐上嘅伙伴咁简单，佢真系似我嘅家人或者系朋友咁样咯。系啊， 嗯，呢、這个应该都系意想不到，可能系喺做嘢嘅环境当中又搵到一个咁样样嘅朋友都。 嗯，因为其实佢由签我入呢间公司嘅时候，佢都话呢间公司唔系净系一个好商业嘅形式去运作啦，似一个 family 多啲嘅。咁、 嗯、 我都会好 feel 到呢间公司系真系好，大家都好 family 咁样去照顾大家咁样咯，系啊。 嗯 ，OK。咁啊，除咗许创基之外，即系一首歌或者一个音乐人，其实去做歌嘅过程都会有好多唔同音乐单位会遇上噶嘛。咁我哋讲相得益彰，除咗许创基以外啦，有冇一啲嘅音乐人系阿 Jamie 你遇上过系一拍即合，觉得哇好夹啊，即系往后做歌揾佢就系好放心嘅，有冇一啲咁样嘅感觉嘅咧？ 阿 Chris 咧对上嗰首 Pretty Liar 佢编嘅，咁、就因为呢首歌而同佢开始倾偈啦，咁就觉得佢份人就非常之搞笑，同埋系啦搞笑啦，咁即系我哋倾偈嘅对白系非常之无聊嘅，就同埋佢会经常 share 啲音乐俾我听，因为可能我都需要听一啲我自己唔经常听嘅音乐类型，即系我就会问佢哇。有冇啲咩好歌推介呀，或者咩我唔听嘅歌推介，即可能我会好少听嗰啲 rap 嘅，跟住佢就会听升一堆佢、觉得好听嘅 rap 俾我听，咁、我就会吸收一啲新嘅嘢囉，或者新嘅风格咁样，我就觉得好好啊呢个音乐朋友咁样。 喔、好好啊，因为我同佢倾嗰啲偈好无聊，因为每次我啲卷轴呢佢就会 comment 一下写成点。 係呀，佢真係好好笑啊佢。 佢有一次同我讲，如果有一日有机会访问添曲咧， 系 即系苹果教主话可以写一句卷轴俾佢叫画蛇添曲。你谂下佢个人 呢个几好啊呢个， 佢个脑系装呢啲嘢嘅就系。 你可以讲系贴心伴侣，字典有一百种的情绪，句子里经典金句。我听就不作声，可以装作猫撒娇继续陶醉，以剪接交代错的时序，一本要收拾冷血抹黑赞美，甜蜜消息随时看清。 游戏，要优雅看够理解，不抱希望不会惊，总有一日的血腥，便只要彻底动情，就似人间失光斑斑的旅程，无谓掩饰，无谓做证。 张美仪之前的作品叫 Pretty Liar，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季賣地計劃，政府將會以招標形式推售兩幅分別位於九龍塘和元朗的土地，預計合共可供應200伙單位，連同港鐵在東涌配電站和市建局在土瓜灣碧利街、榮光街項目，分別供應大約1600個和1150個單位，以及預計在今個季度完成的四個私人發展及重建項目，新一季度合共有大約5400個單位供應。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說，連同第一季度的私人住宅供應量，本財政年度首兩季來自不同來源的單位供應量將會有7050個單位，佔全年供應目標12900個單位超過一半。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輸入個案，患者是由英國抵港的43歲男子。另外，衛生防護中心公布，將早前列為本地源頭不明帶 Delta 變種病毒的27歲機場男地勤修正為與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而與南地勤相關同於大埔新達廣場任職客戶服務的24歲女子亦都修正為與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衛生署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進行基因排序分析，結果顯示27歲男子與早前三宗輸入個案基因組吻合，反映四宗個案可能有流行病學關聯。中心最新的流行病學調查發現，這名27歲男子曾經在今個月11號在機場的衛生署臨時樣本採集中心和那三宗輸入個案患者有短暫相遇。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朝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日間酷熱。 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交汇处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都系排到去丁九。另外提一提大家啦，香港大球场有足球比赛嘅安排，咁所以部分加路连山道、希慎道同埋利源山道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啦系有交通改道安排，一啲巴士路线都系受影响啦，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啦都有少少车龙噶，喺收费广场对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咧，龙尾就排到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喺电话机楼，而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游泳池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崔杰彤， 你认错人啦，我系 Sailor Moon。 吓、啊， 我系女王， 我系细佬， 我系细路，你哋搞乜啊？ 动漫天空小说，香港电台第二台， 八神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神光。 CIBS 老想跟你说科技，科技帮紧你，帮紧你。 防湿咁装置，佢就话俾你听几时要去厕所，等你了解自己膀胱几时装满，减少呢个湿浸嘅次数。 跑步者联盟教练篇，教练之路是这样跑成的。 我哋运动心理教练角度嚟讲咧，你发觉如果一个成日谂受伤嘅人，经常都系受伤患，但系如果佢将健康摆喺脑袋，将安全成为咗佢主题，咁呢个运动员咧就可以继续跑去精英运动员嘅路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懂唱歌的人同你讲，他要唱到不似唱歌。 想趁温暖血肉，谁仍够拍接触？想跟空出散步，谁情愿抱黑风？寻觅心花的归宿，难道心花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叫冰冻，离不开，叫孤独。 编词话花咗好多时间去研究今次歌曲嘅唱腔，因为佢同监制想钻研到一种自言自语，唔太似唱歌，但又能够同音乐底融为一体嘅感觉。作曲监制徐浩，填词周耀辉，编曲 Hers， 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 想趁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 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泳儿孤独。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哋嘅访问咧，有啊 Jimmy 喺度啦，咁做我哋苏东音乐嘅嘉宾。咁因为有哋嘅新嘅派台作品，我们都没有错啦。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一估我哋听完之后对呢首歌嘅一啲嘅感觉啊，一啲想象，然后交俾你去揭晓我哋估嗰样嘢啱定系唔啱嘅。 我估先， 好， 好咁啊！因为今次我同 Jamie 第一次见面啦， 错就大大力话佢错 啦，系啦，错你啊，肯批落嚟就得噶啦。因为咧，今次咧听啊 Jamie 呢首《我们都没有错》咧，喺个 chorus 度听到其实有好多一啲转音系好抢耳嘅，即系会好特登，我会听去留意佢啲转音。咁我觉得其实因为今次《我们都没有错》系听落有少少 ballad 嘅感觉啦，但系可能以前 Jamie 唱好多一啲比较 R&B 嗰个感觉重啲嘅作品。嗰陣時咧就已經有一啲轉音嘅特色遺留咗落嚟，咁就所以擺埋落今次呢首《我們都沒有錯》嘅 chorus 入邊嘅。 我想估係呢一首歌嗰、那個可能情感上面，因為嗰個編曲咧前半段就係鋼琴 lead 嘅，後邊咧就開始可能鼓聲或者一啲 strings lead。我想估嘅就係個分別係前邊咧似係一種我好了解屋企人對我嘅擔心，而後半當有一啲。鼓啊入咗之后，我觉得因为个态度好似强硬啲，后半可能喺唱嘅时候个情感系似系一种 fight back， 即系我解释俾你听，其实我系咁谂，所以其实我都冇错，即系我估系嗰个音乐同埋嗰个情感上面有一个咁样嘅 correlation 喺度，咁啊交俾你揭晓我哋两个所估嘅嘢啦。 嗯， 错啊，即管讲啊，唔使留手。 可以狠啲都话都得噶， 或者话你呢个谂法都几有趣喎， 系啦， 就可以先揭可能阿斌讲嗰、那个，即、就、系、是、一啲转音上面会唔会系自己一路唱嘅歌嘅时候一种自己几中意嘅方法或者点样而摆咗喺呢首歌度？ 我转音上面其实就冇话特别设计，过嘅，而真系因为情感而去顺住去咁样唱咯。咁你话系因为我之前已经系咁样唱而继续用喺呢首歌度啊？ 因为之前咧有一啲嘅可能例如 Pretty Liar 呢一类型比较R&B 啲嘅作品，有时可能系唔会一个音一个音好实噶嘛。咁咧可能喺摆喺呢一啲类似比较 balance 少少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种唱法喺度啦。 哦。我其实今次嘅唱法咧系比较似系First Love 与当田光嘅唱法，即系可能比较真挚嘅感情，唔需要特别有修饰嘅去唱咯，而系有瑕疵地都唔紧要，但我哋就用咗好多轻声去代表无力感咯，反而转音嗰啲我哋又冇特别话去留意佢咯。 Okay. 其实所谓瑕疵系可以点样样理解咧？ 即系可能呼吸好紧要啦，即系可能你的心中，即系呢啲尾音停位，其实我哋研究过好多，即系可能你的心中有长同埋短嘅，咁而我哋系用咗短嘅，而短嘅就好 clean 咯，就系我哋录过两次，就系一个长嘅版本，一个短嘅版本，就系原来讲嘢系短嘅，就是、你的心中我永远这样连有，就系、是、咁样录咗出嚟咯，所以就成个歌我哋好似讲嘢咁样嘅方式去录咗出嚟咯。 哦，但系嗰阵时你录咗一个长嘅一个短嘅 version， 最后用咗几耐嘅时间先决定好啦，我哋用短嘅呢个 version 咧？ 其实都我同 Jeffrey 都倾咗一段时间，因为要研究一个一首歌嘅氛围系要耐过你。唱得好唔好啊？其实因为譬如我个声系咁样啦，喺度噶啦，但系你情感唔同，你出到嚟件事就系唔同。咁去到即系大家出到嚟听嘅版本，系我哋研究咗哦，应该要点放咧啲感情，系我哋可能录咗几次，然之后 fine tune 先 tune 到而家，系觉得哦，原来啲嘢前系要短，后面要清楚，要干净嘅啲嘢咁样。 咁、嗯、会唔会因为咁样，所以直情个 intro 都好短，即系我同你讲嘢啦，咁我就唔嘥时间，我直接嚟啦。 冇错啦，冇错，呢、這个你就估啱咗啦。 总之我估呢个啦。咁如果我本身估个，即系讲紧前段后段，因为嗰、那个用嘅乐器上面嘅编排， 我就估緊可能你唱嘅時候個情緒唔一樣啦，咁嗰樣嘢又如何呢？我前面就似係哦，我了解屋企人你對我嘅擔心，但後半我有少少 fight back， 因為即係啲鼓聲加入咗嘅時候比較澎湃少少啦。 其實都可以，我都覺得可以係咁講嘅。 嗯， 即其實因為我又唔會覺得錯唔錯呢樣嘢，因為每個人聽音樂嘅理解都可以唔同，冇話啱同錯。我覺得永遠都冇啱同錯，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咁樣理解嘅。而我即如果我聽你咁樣講咧，我覺得即譬如前面我都可以覺得係一開始就會覺得我知道爹哋媽咪擔心我，但係因為我要追求我嘅夢想。但是我又会觉得我自己冇错，因为我好喜欢这样东西，而爹地妈咪担心我都冇错，那后来起鼓了，那就澎湃一点去再 解释 一下。是的，其实都好像的，都是的。 是，但是如果是即这个是我听完之后我有这样的感觉了，但是在真你们去创作过程的时候，即由你作去到再编去到现在成品的过程，大概是经历了什么变化的，有没有？ 其实一开始我自己创作一定是拿一支木吉他先嘅，乜都冇嘅，咁就 clean version。咁就我自己就設計咗一段 solo 啦，好雞嘅 solo， 咁就俾人 cut 咗啦，因為彈得太雞啦。 好慳咁樣唔流啦，佢話。 我次次都要講呢、這個，因為 Jeffrey 咧話我彈得唔好，咁我而家就練好啲先咯。咁同埋佢。即是因为觉得要直接啲，所以 cut 咗个 intro 就直接唱咁样，同 Ariel 编嘅。咁一开始就已经觉得成个编曲要 grand 啦。 哦。 咁去到后屘，点解会加鼓呢？就希望即系唔好咁成，因为前面已经系好静啦件事。 嗯。 而我嘅唱法啊，已经系好轻啊，或者系好无力嘅感觉，所以一定要有鼓喺度，后屘要带翻个 beat 起身咯，即系可能个气氛要带动翻起身咁样咯。系 咁呢个过程都系阿 Jeffrey 去陪你做决定，同你自己本身幻想写 demo 嗰阵时个差距有几远呢？ 哇，因为我完全系冇编曲呢个概念噶嘛，咁所以我就系真系一支木吉他嘅概念咯，就系清唱木吉他咁样。咁所以到我真系听咗一个完整版嘅编曲出嚟，我就哇！正啊，咁样咯， 系咯，因为里边譬如仲有一啲大提琴喺个底嗰度 啊，全部都系真嘢嚟噶，仲要即系佢哋真系好俾心机去拉真嘢咁样，同埋我听到好多嘅留言啊，或者系真系听完首歌，佢哋好中意啲大提琴啊，好中意啲琴啊，好中意啲鼓咁样，佢哋真系听到晒，因为真系人真人录，真系去录嘅，咁佢哋系会因为嗰、那个。音乐而投放咗自己嘅感情入去，所以系会互相呼应到咯。即系可能有啲人会话啊，嗰、那个系咪设计过噶？未必系噶，有啲系可能系乐手，因为当刻佢听到个音乐而加上去都未定噶，系啊。 哦，咁你录音嘅时候听住嘅嗰个系咪就系、是、即系有晒啱啱讲嘅，譬如大提琴啊、小提琴啊、鼓齐晒去录嘅时候？ 系嘅。 咁有冇一啲咩？畫面又好啊，或者唱咗啲意料之外，咦，我咁樣處理咗自己都唔知道，因為聽咗嗰個底啊嘛。 有啊，譬如喺有一段咧加，因為有一個吉他 solo， 而我嘅唱法亦都跟咗嗰個吉他 solo 嗰個尾音去唱嘅，處理咗嘅係。 至於歌詞嗰度啦，呢次嗰個我們都沒有錯呢份歌詞咧，就大家一路聽一路睇咧，都好肉赤嘅。即再睇埋個 MV 更加啦，即係今次揾咗 Oscar 去填詞啦，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我諗係一個人生入面好大嘅課題，係你本身去哼呢個 demo 嘅時候已經係諗咗呢個方向㗎啦。 其實係一開始寫呢首歌本身就已經寫咗普通話嗰個版本，咁就已經係想寫呢個嘅內容啦，咁就揾咗 Oscar 去填嘅，就想揾一個年齡比較相符嘅人去寫我個心聲。所以找了 Oscar 的。 咁又话呢个题材是因为生活当中可能真系同屋企人有一啲，即系可能真系音乐上面或者自己 career 上面嘅嘢，大家又 討論過，跟住有一個有感而發啦，係啊，其實我同屋企都係咁，我都想佢明我啊，咁即係嗰啲。 因為其實我寫呢首歌嘅時候咧，就諗翻起可能細細個爹哋媽咪教到我點樣去成為一個更好嘅人啦。咁、出到嚟社會就可能遇到一啲唔公允嘅事，咁就會可能同我心目中有啲落差啦。咁我就會寫咗呢首歌，希望可以同佢哋傾偈，或者係可以同一啲同我相。即系身处一样立场一样嘅人，听咁样咯。 咁但系喺现实当中同即系屋企人嘅关系系都系有倾有讲嗰种啊，定系都比较寡言一啲，所以摆只歌度同屋企人讲，你听啦。 其实我同屋企人关系就比较咩都倾嘅，我、哦、因为我系一个超级中意讲嘢嘅人嚟嘅、即系我系冇秘密嘅， 系 咁所以。好好嘅我哋嘅关系，咁但系当然啦，你同住一定会都会有啲拗叫嘅，唔多唔少，同埋我做呢行都会令佢哋担心，呢、這个都无可厚非啦。咁所以佢哋担心我呢样嘢都写咗落去啦，系啦，就系、是、咁样咯。 而家仲有冇担心啊？即系见到而家你即系 keep 住有作品啊，亦都越嚟越多人识嘅时候， 都会噶，即系好似个女兒，你去到几多岁，你阿妈都当你系 B B 咁样。啫嘛，系啊， 咁所以就好啦，叫阿妈就听呢一只歌，俾佢知道你谂啲乜嘢啦， 安心下 咁 样。 其实呢首歌都系一首同爹哋妈咪 say sorry 嘅一首歌啦。咁、其实入面就好多复杂嘅情绪嘅，咁有爱啦，有怨恨过啦，亦都有内疚嘅咁样咯。 好听到，我要坦白，我听呢只歌嘅时候，有一次系。在酒吧里面的晏昼来的喝着酒 精。晏昼你已经在酒吧。 Sorry 了。居然我听到喊了。 真的。 因为最近有自己 review 自己和家人的关系、我觉得 我的所谓的叛逆期或者青春期呢现在才到。 哦。 那个原因是小个所谓青春期呢都未那么不理家人的。反而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经常都做事定什么有时候懒得解释一些东西给他听呢、我是自己都知道自己对他们好像耐性和态度是差了一些的。但是又不知道怎样去做啦，咁所以一听住呢只歌就，唉死啦！见住佢哋又越嚟越老啦，跟住就谂翻起啦， 系啊， 跟住睇埋个 M V 啦，跟住哇好系我啦嗰啲。 有冇好似 M V 入边咁样翻到屋企，可能同屋企人唔抽唔睬嗰啲啊？你 都系啊！我翻屋企半夜咧，通常就 hi 我翻嚟啦，跟住就入房嗰时候话好似翻酒店咁嘅，即系屋企好似住酒店又真系咁样瞓醒，跟住就翻工啦咁。咁所以再加埋 MV 嗰、那个，可能就係嗰个画面上嘅令到我就唉死啦，忍唔住一个大男人喺间酒吧嗰度听住只歌，跟住喺度。 好啊！ 但系对于 Jamie 嚟讲，你去拍呢个 MV 嘅时候，有一啲情节会唔会都系自己身上有发生过嘅咧？ 有，一定有。即系譬如我真系会有试过同妈咪食饭嘅时候嗌交呢啲场面，我谂真系不少人有发生过啦。 大家都有，我都有。 咁真系非常之难受嘅。咁呢个场面就系我我同因为今次我就揾咗张曼芝 Gigi 去同我一起做导演嘅，咁我同佢系因为舞台剧识啦，就话啊讲咗好耐话佢会拍 MV 噶啦，咁今次就终于合作到啦。咁今次咧佢我就同佢倾啦，咁我就同 Jeffrey 就话我要同佢一起拍，咁佢又 OK 喎 ，Jeffrey 俾我哋做喎。 系 咁我就同 Gigi 讲话啊，我要加一啲真嘅嘢落去，即系可能真系我同妈咪发生过嘅嘢，或者系我真系觉得妈咪做嘅嘢令到我感动嘅嘢。咁就譬如有啲咩咧，我就会觉得系妈咪每一日会煮饭呢样嘢，我觉得好感动啦。一齐食饭呢样嘢好感动啦。咁就拍咗落去咯。咁但系有啲虚构嘅嘢都有嘅喺入面 MV 情节咁样。 系，但系因为里面亦都用翻你饰演嘅角色系一个即系玩音乐嘅人，呢、這个又系真嘅。 系啦系啦系啦。 吓，今次叫第一次可以一齐去拍一个 MV 咁，个过程都顺利同埋好玩，因为始终大家讲咗咁耐，哦，我终于做到啦呢件事咁。 系，其实真系我哋拍完第二日咧，系我真系瞓咗两日先起到身嘅，因为真系好攰。咁但系我同 Gigi 咧系嗰种啊 ，J 支持我哋终于做到啦！嗰种开心真系好有成功感，真系好有成功感嘅系。 咁除咗喺呢一个即系今次喺MV 上边同 Gigi 有合作啦，会唔会其他嘅方面都会有机会啊？想同 Gigi 不如都合作一下，因为大家都系好多方面都会有研究嘅一啲艺术人嚟噶嘛，大家都系 会啊，一定会啦，因为其实之前已经同佢自发地影咗一辑相噶啦， 系 啊，好耐之前啦，但系冇 post 过出嚟啫， 咁咪唔 post 啊？嗰啲系但系放有冇话系咩情况？ 冇啊，純粹係想影一輯藝術照咁樣嘅，即係可能做 portfolio 又好，即係當一個 friendship 嘅留念又好咁樣咯。咁但係我哋兩個又係嗰啲好藝術家人性格嗰啲嚟嘅，即係好多藝術嘢想做咁樣，所以我覺得會嘅，會一定會再做一啲奇奇怪怪嘅嘢出嚟嘅啦。 咁你兩個藝術家一齊拍呢個 MV 會唔會有出現一啲位置大家有自己嘅堅持，定係好容易都冚到？ 冇啊，我同佢真係太似啦，即係我哋係一傾就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呢個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係啦，係啦，我都係講呢個，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全部係咁樣。我哋啲反應係啊，係啊，你完全知道我諗咩啊？你我頭入面嘅蟲啊咁樣啊，完全我哋嘅狀態係咁樣。 所以呢一句又可以 share 俾佢，就係相得益彰萬之。係 啦， 咦係 喎，咦係喎，真係 張又啱喎， 個音咧又喎，相得益彰咩而同相得益彰萬之咁樣。 咁你叫佢提我。 咁嚟緊今年會唔會都有啲作品？其實之後都創作咗呢隻之後啦，都預告下今年仲會唔會有啲咩 project？ 嚟緊應該都仲有兩三隻左右嘅歌會出嘅。咁嚟緊下一首應該係一首比較輕快啲嘅歌嘅。咁就暫時就唔知道會唔會跳舞啦。 哦，新嘗試 又係新嘗試咯，所以次次啲歌都好唔同。 咁你去錄 demo 嘅時候係已經諗住要跳下噶啦。即一路跳一路錄嘅嗰個，落翻下笑，應該唔會嘅。 但本身你你都識地跳定係點啊？ 識地咯，唔係好叻嘅。咁但係我諗都可以學嘅。 試下咯，冇壞嘅。係啊，咁我就期待喎，下一隻會有一個張美儀嘅跳舞歌啦，可以聽到。 睇你寫咩先，下次跳舞。 實諗到嘅張美儀。未想到下次告诉你 有这些要留下一点惊喜的下次见面的时候给个惊喜你 了所以有现在这一首的作品我们都没有错了、大家看看 MV 看你会不会同一样都会看到喊可以今天再次多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 你的心中我永远这样年幼然而成长里我太期盼自由，年年月月，各种哀乐渐渗透，再回头一看，你眼里满担忧。Oh, I'm sorry， 犯着规则太多，当然担心我会摔倒。一对梦 Oh, I'm sorry 但是不甘更多不甘于欺压里陷入泥泞的我曾多么创心指引我善良何用怯懦才知这刻不应去退缩为求原谅我求一刻声音给听见到仿佛你当初请祝福这个我在远路亦走过沉沉引导你叫我坚定强壮，缓缓成长里，每寸照顾你望，年年月月，看见希望渐绽放，然而如今却，你我各有不安。 sorry， 为着以后进步，把手松开，扫去绝望无从应答。曾多么伤心，只因我自难何用面露，才知这刻不应去退缩。 最后听过有张美仪的《我们都没有错》，听日同样时间在骚动音乐同大家再见，拜拜。